好，嚟到第十二集嘅电影率先睇啦。嗱，咁今个礼拜呢一集咧有少少唔同咯。咁今日就由我试日观影嘅版主 Alex 独立支撑啊，支撑两集啊，因为阿希就去咗旅行啦。咁所以呢两个礼拜咧就会由 Alex 一个人负责嘅。咁睇翻阿希上个礼拜佢讲嘅电影咧，原来都讲咗唔少电影嘅，同要讲嗰啲电影咧，全部都系大家一齐睇咗嘅。咁所以咧，其实今集同埋下一集啦，咁都会讲翻我谂近期上嘅电影啦，咁同埋会讲一啲电影嘅资讯俾大家听嘅。咁嗱，嚟到今集啦，第一集即系第十二集啦，咁一个人自己去慢慢去撑啦。咁我首先就讲讲阿希上个礼拜咧，佢就本身冇讲到呢一套戏嘅。咁睇下大家有冇睇到呢套戏啦。咁其实呢一套戏就讲紧系应该系讲紧九月尾嗰阵时啦，咁上嘅呢套电影呢就係王晶再加关智耀一起執到嘅呢一套香港电影啦，叫追龙。咁嗱，当大家见到呢一套戏嘅海报嘅时候，我諗大家都会其实都好期待，因为佢除咗係有王晶有关智耀两位导演合作之外呢，咁当然就因为有甄子丹同埋刘德华啦。咁嗱，当大家睇到呢一个海报嘅时候呢，就已经望到其实大家系饰演啲咩角色㗎喇。咁甄子丹呢，其实佢就做返之前我好多年前大家都睇嗰套电影，就叫做跛豪，亦都系吕良伟主演嘅呢个角色嘅一个电影啦。咁甄子丹其实今次呢都系做返呢一个角色嘅，佢做跛豪嘅。咁刘德华做咩角色呢？估唔到佢做返以前做开呢个角色，就系雷洛啦。咁嗱，当雷洛再加埋呢一个跛豪一齐嘅时候，咁会擦出啲咩火花呢？其实当未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呢，都有少少嘅期待嘅，即係真係有啲期待嘅。因为一来係王晶都比较少机会再去執到呢一类比较叫做严肃嘅电影啦，即係我諗大家近期都睇咗唔少一啲佢拍出嚟一啲叫所谓嘅烂片啦。咁嗰啲戏我冇睇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咁但係当王晶再去拍一啲比较认真少少嘅电影嘅时候，其实又唔係真係咁难睇喎，我觉得。即係我谂早几年前周润发有份做嘅呢套大上海啦，又或者系刘青云再加陈小春做嘅呢套叫黑白森林，又或者可能再近期少少啦，有陈奕迅再加黄秋生主演嘅一套金钱帝国。其实呢几套戏我都觉得其实即系在于王晶佢自己去執到一啲比较认真题材嘅电影呢，其实佢都比较系驾驭到嘅，我觉得系。咁但系好啦，点解佢总要系鍾意玩一啲比较烂少少嘅一啲电影呢？咁我諗都系返返去精装追女仔时代呢啲嘅剧情啊，或者啲题材咁样啦。好啦，咁返返转头啦，咁讲返呢套追龙啦。咁其实个故事呢，其实就讲緊系60年代嘅英籍嘅香港啊。咁其实睇返个故事背景，其实都同返雷洛传或者系跛豪嘅两个电影嘅背景呢都系一样嘅。咁其实就系讲緊嗰陣时呢英籍嘅香港呢都系一个叫做腐败贪婪啦，或者系警黑勾结嘅一个香港嘅时期啦。咁嗰陣时仲未升做总华探长嘅雷洛呢，就咁啱喺一次嘅行动入面呢就认识咗阿豪。咁嗰陣时阿豪呢就啱啱喺潮州落嚟香港嘅。咁大家其实一个兵一个贼啦，但估唔到大家就惺惺相惜。咁之后呢其实都成为咗一个叫做朋友咁样嘅关系啦。咁但係后来因为一次嘅意外呢，阿豪就因为要帮雷洛脱险。咁阿豪呢就俾一个黑帮嘅首领啦，咁就打跛咗隻脚。咁自此阿豪呢就有跛豪呢一个嘅称号啦。好啦，咁当跛豪出现咗之后啦，咁当然就唔会同雷洛嘅关系就咁简单啦。咁原来雷洛呢都后咪就成为咗呢个总华探长啦。咁成为咗总华探长之后呢，咁其实佢哋諗住系想占，即系去攻晒呢个黑白两边。咁所以呢其实佢就后咪同跛豪呢就叫做一起互相合作啦。咁跛豪想要啲乜嘢嘅利益呢，咁雷洛会帮佢。但係相反嘅呢就係雷洛一定要喺跛豪身上呢要攞返一啲嘅着数，即係令到佢可以可以去控制到呢一个 香港啊。咁所以后屘咧，跛豪就成为咗呢一个毒枭嘅一个市场啦。即系成个香港都要靠佢嚟去 support 呢个毒品啦。咁但系咧，原来阿跛豪就发觉啦。阿雷诺就发觉阿跛豪开始咧，即系开始已经有少少走歪咗佢自己条路啊，咁所以后屘又点咧？后屘就两边就已经成为咗对立啦。咁最后个结果就系点样咧？就要大家自己去睇啦。咁因为其实当中咧就讲及到系关于咗70年代啦，亦都成立咗呢个廉政公署啊。咁其实基本上所有嘅黑警咧都已经俾廉政公署去呢个调查。咁所以嗰阵时啊，唔单止雷诺啦，或者系其他一啲唔同嘅警察咧，都已经系我谂一系就逃脱咗啦，一系咧就已经俾呢个廉政公署检控嘅。咁嗰阵时候就跛豪同埋呢个雷诺两个咧就已经分开就叫自己脱险啦。咁最后咧就讲咗好耐好耐之后，就讲到而家呢个时代咧，其实两个都已经叫做分开咗一段时间。咁最后就一为一个电话，而大家就互相再沟通翻咁样样。咁其实睇翻呢一个电影咧，我都觉得有少少几难得睇翻嘅，因为其实香港我谂近年都比较少咗呢一类叫做传奇人物嘅电影出现啦。咁我谂除咗雷诺啊，又或者系跛豪啊，我谂就之前或者系一套南江传啦、啊。咁我谂系其实除咗呢啲电影之外咧，我谂都比较真系少有呢一类人物传记嘅电影出现。咁我睇嘅时候咧就发觉其实王晶又好啦，或者系关照两位导演咧，其实佢都好用心，即系佢都用心去设计每一套成个电影嗰个 flow 啊，或者系可以咁讲啦，佢嗰个电影成个层次咧，其实我自己就觉得系相对于佢哋之前嘅作品嚟讲咧，系比较高少少嘅，亦都可以咁讲嘅就系话，比较少有呢一类咁嘅素材啊，或者系呢一类制作嘅电影。当中呢其实佢讲一个系叫喺九龙城寨嘅一个场景呢，其实我自己就好鍾意嘅。因为佢其实嗰个场景嘅设定啦，或者系佢嗰个设计啦，我諗比起佢之前嘅一套香港电影啦，咁、那个成个风成个设计都好，都系比较细致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当我睇嘅时候都觉得啊，点解啊，即系王晶啊、关智耀两位导演都可以利用到佢嗰、那个即系个谂法啦，或者系佢嗰个想象空间而去设计呢一套电影啦。咁当然啦，呢一套电影出于呢两位导演，咁其实都有少少嘢都可以值得去讨论一下嘅。咁首先嘅就系、是、佢其实都几长嘅套电影，即系你讲紧系129分钟，我谂近期香港电影都比较少多过两个钟头嘅电影。咁你睇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唔会觉得好长嘅，因为其实讲緊係跛豪啦，又或者係雷诺之间嗰个关系呢，其实喺前面嗰个故事发展嘅时候呢，佢会系比较流畅少少嘅。不过呢系去到后段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开始有啲散乱啦。散乱嘅意思即系话呢，其实喺剪接方面呢都唔觉得系有啲好顺序啊，即系你会觉得系会突然间一节一节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系有少少唔平衡咯，两套戏即系两边个前后对比，我觉得，同埋咧你会觉得嘅就系有啲位咧系会比较核突噶，即系好似有啲嘅打斗场面啊，或者系一啲嘅叫做所谓嘅谈情场面啦、啊，你会觉得系好突然间出嚟噶。咁可能你会感觉到就系话啊，黄沾会想将自己嘅嘢放翻落去咧。咁但系你谂深一层嘅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将一套咁嘅题材嘅电影而咁样嘅方法呢，我就自己会觉得系会有少少比较怪一啲咁样咯。好啦，咁当然啦，讲到呢个故事或者题材之后啦，咁一定要讲下两位演员啦。咁甄子丹啦，咁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个观感嚟讲啦，其实我自己对甄子丹就麻麻地嘅，真係。因为我唔知点解我睇佢嗰啲戏呢，我都系每一套每一套好鍾意嘅，即係我諗除咗系叶问之外啦，即係我觉得叶问佢真系演到嗰个神髓出嚟嘅。咁但系呢，当佢演其他角色啊，或者演一啲荷里活嘅电影啊，甚至今次佢演呢个跛豪呢，其实我都觉得系比较乏力咗少少，尤其是佢演唔到嗰阵时吕良伟嗰个神髓啊，即系我 谂始终吕良伟个当年佢演嗰个跛豪嘅角色咧，系太深入民心啦，即系佢真系演到一个毒枭嘅一个格出嚟啦，同埋佢演到佢嗰个豪迈嗰样嘢。咁但系喺甄子丹嘅演出嚟讲，我只系会觉得佢系好就住嚟演啊！即系你始终会系谂深一层，就系甄子丹其实系咪真系叶问啦，定系做跛豪咧？即系我自己就唔觉得系好似一个毒枭嘅一个角色咯。好啦，咁讲完甄子丹，又跟住讲刘德华啦。刘德华咁多年嚟啦，即系又再次演翻呢一个雷诺角色啦。即系自从喺佢喺庙街十二少演过雷诺啦，咁佢喺蓝光主期都演过雷诺嘅。咁今次嗱又再隔咗咁多年后，又再演翻雷诺角色，我只系会觉得就系比以前嚟讲系会可能会叫做成熟咗少少，或者可能佢。去驾驭个角色嚟讲呢係会比较轻松咗，即係冇以前嗰陣时咁严肃咁样去演呢一个角色啦。咁亦都係因为咁样而令到佢呢个角色呢其实唔係咁标青嘅。咁所以其实我自己睇完个角色嚟讲呢，就会第一下就係諗一样嘢，就係点解刘德华今次会演返呢一个角色呢？係王晶特登去搵佢演啦，定係咁啱真係可能要 casting 嘅时候就搵咗佢呢？咁呢个真係可以有啲斟酌去諗一諗嘅。好啦，但係呢除咗主角之外呢，其实我觉得今次比较好睇嘅呢就係啲配角。咁今次其实都几多配角，同埋几多好耐冇见嘅演员出现啦，即係包括郑德仕啦。咁最有惊喜我觉得系吴艺将。吴艺将今次喺呢套戏出现返。我諗大家近期都可能有睇套网剧啦，叫反黑。咁反黑入面吴艺将都其实都再演返一个黑帮角色啦。但今次你睇下佢喺电影入面，即系我諗个篇幅更加少嘅情况之下，佢演出呢个黑帮角色其实仲有啲顾虑唔到，即系我系睇完之后喜出望外嘅。咁当然除咗佢之外，仲有近期好多时都会出现嘅姜浩文啦。咁另外仲有刘浩龙啦。另外仲有个演员就叫做余抗嘅。咁余抗即系余抗系比喻个余，咁之后抗就系抗水黑个抗啦。咁即系佢哋嘅演出都系俾我都系觉得系佢哋反而个表现啊，即系可能篇幅唔系咁多，但系佢哋表现咧都可能比两位主角可能就会更加出色少少咁样。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另外仲有两个演员咧，我都觉得系又估佢唔到会同场演出。其实唔知佢两个，如果加埋刘德华嘅话，其实三个咧其实系当年嘅五虎将嘅其中三位啦，就系刘德华啦、黄日华同埋汤镇业嘅。咁但系其实汤镇业同黄日华咧，其实两位系冇同场演出嘅，只系佢哋两位分别都同刘德华有分别嘅唔同嘅场口有演出咁样啦。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嘥咗，即系如果佢哋三个同场演出嘅话，其实可以成为咗呢一套电影嘅一个噱头噶。咁但系黄精龙啊、关智耀就冇啊，反而就冇咁样安排一场咁嘅场合俾佢哋去两个去三个去咁样去演出。咁我觉得就点解会咁样浪费咗咧？系啦，咁嗱就睇翻啲资料咯。其实咧，如果你话分别演过雷诺啊，又分别演过跛豪咧，其实除咗刘德华同吕良伟之外，其实睇翻啲资料搜集咧，其实又唔知佢哋两个咁少嘅。咁就睇翻咧，其实雷诺除咗刘德华之外咧，咁其实梁家辉喺呢一个金钱帝国咧都做过呢个雷诺角色嘅。除咗之外咧，我谂呢一个角色，即系呢一个演员去演呢、一个雷诺角色更加有力嘅呢，我諗应该係讲到曾光啦。咁曾光因为其实佢本身演出都已经大家都我諗有目共睹啦，即係佢演一啲好火爆嘅角色啊，或者佢演一啲好温文嘅角色，即係其实佢都好手到拿来嘅。咁当然佢喺跛豪嘅时候佢演呢个雷诺角色呢，即係我諗都叹为观止嘅，即係除咗刘德华之外，我諗都少唔过系曾光演呢个角色系我会觉得系好睇嘅。咁除咗呢几个位演员之外咧，我谂另外一位大家都唔知道有冇人会记得嘅，就系喺1991年时候咧，有一套叫做《香港奇案之黑前年代》啊。咁呢套电影入边饰演雷诺嘅咧系邓浩光。哇！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原来邓浩光演过呢个雷诺角色嘅。好啦，咁嚟讲下跛豪啦。咁其实跛豪除咗吕良伟之外咧，原来 甄子丹都做过跛豪啦。咁今次咁除咗之外咧，咁就系啊，有喺金钱帝国入边咧，亦都有个演员叫徐忠信，亦都有演过呢个跛豪嘅角色嘅。咁我谂除咗呢几位之外，咁另外有一位都有少少喜出望外，又演过呢个角色嘅咧，就系喺92年庙街十二少演个跛豪嘅刘少明啦，同埋喺呢个五啲探长雷洛传入面演个跛豪嘅韩坤。咁另外啦，咁头先都提过香港奇案之黑前年代，咁头先邓浩光做过雷洛啦，咁边位做过跛豪呢？原来系林立三啊，又系估佢唔到，即系当年其实原来系揾咗呢啲演员去做呢个雷洛啊，同埋跛豪咧。咁其实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啊，几估佢唔到嘅，即系希望，即系我谂呢套电影追龙啦，其实整体嚟讲咧，我就唔可以话佢喺度真系唔喺度差片嚟嘅，即系始终佢系有少少有少瑕疵啦。咁我諗黄即係可能近年大家对黄晶嗰个期待都未必係咁高。咁同埋加上关智耀之前嗰套嘅叫做指甲刀人魔啦，咁我諗大家睇过嘅话都明白我个意思，即係点解会係个期待性会突然间冇咁高啦。咁但係即係其实见到佢海报嘅宣传啊，又或者係喺佢地铁嗰啲宣传啊，其实都你都会觉得係佢哋会认为呢一套系一套比较可以去令到观众会再入场去睇嘅呢一套电影嚟嘅。咁始终我諗因为两位演员都系一个少少嘅噱头啦，再加上呢个题材啊，始终都比较少啦，真系而家真系好少可以再睇到。咁我会觉得系可以一睇再即系一睇无妨嘅。始终大家即睇下你哋会个心态去点啦，你会想系随住呢个演员个方向去諗啊，定系随住呢一个导演啦，或者系嗰个故事题材咁样啦。咁我諗都可以諗一諗嘅，其实系。係啦，咁而家就讲追龙呢套戏啦。咁其实我又想get back 翻之前，我之前有套睇咗个电影，咁其实阿希咧之前都有讲过呢一套戏嘅，咁但系我都想讲翻少少关于呢套自己个感觉啊。咁其实系就系讲紧啱啱上个礼拜都系上，即系早两个礼拜上咗嘅一套电影，就叫《烟花应该和谁看》。咁呢套动画咧，其实我自己就觉得系一个。如果你咁讲，系咁一套好普通化嘅一套动画咧，其实又未必系嘅，因为其实佢系改编自一个短篇嘅电影啦。咁嗰阵时就系岩井俊二执到嘅一套短篇电影叫《烟花》。咁其实呢一套电影当年我自己真系睇咗我谂无数咁多次。就算我近日咧啱啱睇完《烟花和谁》，即系《烟花应该和谁看》之后咧，我自己都攞翻嚟睇啊。咁我睇完之后都会觉得啊，点解岩井俊二会俾今次呢位导演同埋呢一位嘅编剧，即系大根人啦，咁同埋新房少之去两位去改编佢呢套电影，即系其实我谂都有少少嘅谂法，就系话其实佢想将嗰阵时佢我谂讲系嗰时九十年代啦，嗰时烟花佢嗰阵时嗰个 concept， 佢将佢放喺而家2017年呢一个年代嘅时候，大家会去点样去谂呢？因为其实喺当中入边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对比嘅，即系例如好似嗰阵时就会可能大家一起去学校去玩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呢个时代就会去另外一样嘢噶咯，咁但系出嚟个效果呢，可能如果睇咗原本嗰个电影版本，而而家再睇呢一个新嘅版本嘅话呢，我諂会系有沾少少㗎。即係始终可能大家都会嚟留喺一个90年代嗰陣时嘅烟花啦。咁其实我自己睇完之后，我自己都会有少少抽离咗当年去睇咗烟花嗰陣时嘅感觉。即係我睇下而家导演或者而家个编剧点样去睇而家嘅年青年代，去嗰阵时嗰啲叫我哋叫做青葱岁月咁样个心境啦。但系睇完之后又会觉得其实又唔系真系去到好差好差咁样。但我会听到好多朋友睇完嗰啲咧，一轮嘴喺度去闹呢套戏，即系就会觉得点解呢啲会拍成咁啊？点解会咁样啊？我真系唔系咁中意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系有啲要避重就轻咯，即系有少少可能就要抽离咗你当年去睇呢一个烟花嗰阵时个感觉。 你睇翻而家烟花应该和谁看嘅时候，其实应该要抱住咩心态去睇啊？抱住而家嗰个观点角度啊，定系应该抱翻当年岩井俊二嗰个观点角度去睇嘅？好啦，嗱，咁啊第一节完啦，咁差唔多完啦，咁下一节翻嚟咧就讲到比较新啲嘅电影咯。好，下一节就再倾倾啦。